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听来自昌平区段连仲的征文，四季无梦，唯有乡愁。流水韶华，时光荏苒，虽说已过不惑之年，也走过无数名山大川，但依旧恋着家乡。那里有根，有记挂，有情缘，也有乡愁，也时常在熟睡中醒回老家里的那份甜美记忆。离开家乡已有30余载，依然盼着尝尝妈妈亲手做的那味道，手捧高山石崖中流淌出的山泉水，轻轻地吸吮着，舌尖上的美味唇齿留香，味蕾的记忆久久难忘。我的老家在昌北的13陵，出城北行沿昌赤路约半小时可到。说起上口村，它可能并不起眼，也不被人熟知。若是与热爱美食的朋友说起驴打滚美食村，相信不少昌平人乃至城里人都到此品尝过。驴打滚是北京传统风味小吃之一，可它怎么到了上口，而且和东汉将军马武扯上关系了呢？2008年前后，上口村第一家老城根农家院开始营业接待游客。村里深厚的灵玉石口文化、地道的农家美食和淳朴的民风，逐渐吸引不少山外人前来踏青、购买山货、避暑和过大年。前些年，在国家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引下，村民们开始退耕还林，大量栽植经济果树，杏儿、桃、李子、核桃、柿子和板栗以及枣等干鲜果品陆续进入盛果期，使用低残留农药和农家肥，真正的绿色果品也被更多的市民所喜爱。虽说村民们勤劳耕作、护林看山、种植果木，在一定程度上吃喝不愁，但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快进入小康的步伐，从2011年起，上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与昌平农村职业学校专家团队一起入户走访调研，请村民们出谋划策，参考老城根及周边农家院的经营思路，先后多次外出参观学习，总结多方经验，并依托流传下来的东汉马武占山屯兵的故事和领域石口文化，不断挖潜创新，研读拓展文化内涵，倾听历史脚步的声音，追溯马武寨渊源。经过多半年的精心准备与反复的推敲，上口村终于开发出了以马武宴为品牌的汉文化农家乐，推出了马武驴打滚、马武扣肉、马武丸子等特色精品美食与农家饭菜。一个5年过去了，经营马武宴的30来户农家院搞得有声有色，这里的驴打滚也不断出新改良，有的还滚出了新花样。除了用传统石碾加工的黄豆面外，有的民俗户在制作时还适当增添了杂粮品种，驴打滚里面的馅料也有突破达3-4种之多。在老家，不少村民仍有着做驴打滚的手艺，在上口不仅品尝到香甜的驴打滚，还能品味研读古老的灰林口的前世今生，或许还能听到一段山西大槐树移民的故事。往昔默默无闻的穷山村，随着马武宴的推出 逐渐热闹起来。村里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上口村的村风村貌有了质的飞跃。山变绿，清泉水续流，花满巷，老宅盖别墅，旧村换新颜。丰富多姿多彩的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诱人的美味，令人回味的桃李，甘甜清冽的泉水，让拥有绿水青山的上口村最终换来了金山银山。2016年秋，喜报传来，上口村入围了北京农工委评选的北京最美乡村候选名单。星夜中，从山的那头渐渐升起一轮弯月，它似一匹白马在群山间飞驰，清浅的星辉透过树花映射在地面上，微风中飘来几声蝉叫蛙鸣，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淡淡的清歌在小巷里吟唱。家乡上口的夏天啊，是迷人的，也是清爽的，还是五光十色的，在我眼里它是最美的。秋风初乍起，入夜渐微凉，沾满乡音的鼾声飞出院外，乡村小夜万籁俱寂，秋虫合唱团的演奏渐入佳境，轻扣着柴扉，月光洒满了山野，甜美的梦再次起航。我渐渐地进入梦乡，梦中再次回到了家乡。她已被打扮成娇艳欲滴的新娘，幸福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那一座座田园小院守着魂牵梦绕，把万般美好融化在诗酒田园中。几场秋雨过后，家乡的山愈发俊秀，如诗如画，宛若缭绕的仙境一般。坡岗之上秋色斑斓，五彩缤纷的秋叶在这一刻发力斗艳，秋意也在大田里蔓延，清风柔雨写满山间，这样的风景叫人怎能不沉醉呢？每逢秋季来临，鸡鸣山上的红叶岭就到了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让人置身于色彩的海洋，风轻云淡映衬下，无论傍晚还是清早，都一副美轮美奂的样子。家乡的秋天就像一幅油画，层林尽染，姹紫嫣红，它风情万种，别样景致，藏在深山中，只待君归来。也许有一天真的学会放下，打道回府，放马南山，小园锄禾，只为了那自由翱翔，放松心情，大口呼吸着纯净新鲜的空气，乐享那属于自己的静谧旷野。白天院里赏花，菜园施肥浇水，养几只草鸡，淘换一只小花猫，驱除仓鼠，清晨徒步慢跑，逛逛家乡的美景，中午自己动手烹三五样农家绿色果蔬，午后醒来把一盏清茶，喝一口山泉水，坐在树荫下与四邻杀几盘象棋，晚上去叔伯家喝喝小酒，聊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我们都累了，抛去烦恼，回家守着老娘，夜晚陪她看流星雨，一起守着老宅，在那甜美记忆中的村庄慢慢体会幸福，陪她一起终老，此生无憾。当身边飘过家乡两个字，留下的些许记忆，或许波澜不惊，也许静好甜美，或久久挥之不去，但我想要它盛下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若岁月是一盏明灯，氤氲出素雅闲书，这季仲夏的夜晚，每一次遥望星与夜的对白，都留下诸多美好，每一次看流星飞翔，都是对生命执着的热爱，每一次葡萄架下小酌聚会，都有诉说不完的七夕故事。家乡的暑月是清凉的，入梦酣畅，家乡的晴午是温馨的，美食飘香，家乡的夏夜是静谧的，悠然自得。与时俱进的驴打滚美食村上口，告别一穷二白，辛勤耕耘整洁干净的农家小院和好客热情淳朴的村民，恭候游客的光临。来到这儿，领悟一种淳朴自然，体验文化与美食相交融的全新感受。闲暇时间，或徒步，或骑行，或休闲，一切尽在不言中。春天来这里沐浴春风，放飞纸鸢，追逐梦想，夏天看百花争艳，吸新鲜空气，享受凉爽山风，秋天采撷鸡鸣山红叶，收获南沟凉果，同享丰收喜悦， 寒冬遍赏雪漫灰林口，雄关素果，把盏言欢，烫上一壶老酒，小筑浓妆，品尝农家风味，大美昌平悠哉，俊美十三陵乐哉，俊秀上口美哉，相约上口，锦绣大地四季皆宜，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秀水，记得住乡愁。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在，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听来自平谷区陈道琴的征文，二叔。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听见刷刷刷刷扫帚扫地发出的声音，只要听到这声音，大家都知道是谁在扫大街。要是哪天没听见这刷刷的声音，还感觉不习惯呢。二叔平时话不多，喜欢干活，总是闲不住，和谁说话打招呼都乐呵呵的，是个朴实憨厚人，我们大家都习惯叫他二叔。白天，二叔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车斗里长期装有扫帚、耙子、铁锹、夹子等一应的家伙事儿。有人问他：“二叔，您扫大街咋带这么多家伙事儿啊？”他憨憨一笑回答：“一看你就是个外行，扫大街可不是拿把扫帚呼噜呼噜就行了。”说着话，他顺手从车上拿出一把长把铁夹子，敏捷地把倒钩里的一片废纸夹了起来，放在车上的垃圾箱内，接着又说：“你看，遇到这种事儿，这夹子就用上了，车上的这些家伙事儿啊，各有各的用途。”就这样，在他的责任区内始终保持路面整洁干净通畅。大家都知道，村民建新房需要准备大量建材，又会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二叔就会指挥运建材的车辆把沙子呀、石子儿呀卸在不影响通行的地方，监督人们把建筑垃圾运到指定的地方。有时候运送沙子、石子儿的车翻得不到位，就会占用大街，这时候二叔会及时地进行清理，方便大家出行。桃花开了，二叔的上岗时间提前了一小时。我问他：“二叔，您这几天咋提前上岗了呢？”“ 哎，不提前不行啊， 这不桃花一开，这城里人成群结队的来村里看桃花，咱不但让他们看到桃花美，也要让他们看到咱这环境美。”说完还是呵呵一笑。大桃熟了，商贩们到村子里收大桃，等到他们收完桃子走了，二叔又该忙活了，骑着电动三轮车到一个一个收桃点，把桃树叶和树杈扫干净收走。有时候天都黑了，我们从地里干活回家，看见二叔还在那儿打扫。秋天，树叶被风吹落，满大街都是，二叔会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把树叶扫干净，装到他的三轮车斗里。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也是二叔最忙的日子，因为放鞭炮产生的垃圾可以说遍布大街小巷。 别人还在睡懒觉，二叔早已清扫了足足两车爆竹皮子了。别人在暖乎乎的屋里推杯换盏，二叔骑着他那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去清扫街道收集垃圾。因为在大街上每天都能看见他，所以大伙儿有时会和他开玩笑说，二叔，你每天扫大街，铲这儿扫那儿，烦不烦，累不累呀？这时二叔就会说，烦啥呢，不烦，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每月都有养老的钱，看病还给报销，以前想都不敢想，我干这点活不累，就当锻炼身体了。说完又是呵呵一笑。2016年，根据政策规定，二叔因为超过了规定年龄，不干保洁员这项工作了。但不久，我们又看见他在村子南边堆放建筑垃圾的地方忙活着。建筑垃圾堆成了小山，二叔用铁锹和耙子一点点整平，方便后去的车能开进去翻倒垃圾。我们村建起了污水处理站，四周围起了钢丝网，可周围也长满了杂草。有一次我路过那儿，看见二叔弯着腰在拔草。村里谁家办喜事儿都会有很多垃圾，特别是放鞭炮，那就更不用说了。鞭炮放过了之后，总会看见二叔自己一个人在打扫这些垃圾，把大街扫得干干净净。村里也有人问他，二叔，现在不给你钱了，你还打扫干啥？二叔会说，大街干净就好。说完呵呵一笑，别的话也不说，继续打扫。讲到这儿，您一定想知道二叔他是谁。他就是陈庄子村中一名普通保洁员，名叫张景珍。在二叔的带动下，村民也更加自觉地爱护环境，我们的家园也越来越美好了。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最后请听来自延庆区马春莲的征文，耄耋老人写作忙。在延庆柳沟村住着一位热爱写作的老爷子郭坤，人们都称他郭老。叫郭老，大家猜他肯定是个水平不低的文化人，这您就只说对了一半。郭老是个文化人，但文化程度并不高，只有小学文化，而且今年已经快90岁了。让人佩服的是，这样一位农村老人这么大岁数还忙着著书写稿子，这里面可圈可点的故事还真不少呢。郭老得过重病，几年前就切去了直肠。患病后的郭老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消化排便，生活中困难真不少。但是热爱写作的郭老并没有被重病吓倒。几年来，他坐在特制的空心椅上撰写稿子，就有300多篇，40多万字，大都发表在书报刊物上。有的还在电视台录制成节目播放。为了把家乡的历史故事完整的记录书写出来，郭老在老伴儿张玉梅的陪伴下，几乎走遍了延庆大大小小的村镇和乡村。几年前的郊区乡镇并不都通公交车，郭老和老伴儿就带上干粮和白开水，走一村采访一村写一村。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宣传正能量，对写作内容实事求是，不来半点空话，件件事情要经得起推敲，要对得起老乡们，对得起历史。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郭老搜集素材，描写本村的两位抗战时期的巾帼女英雄贾桂珍和韩桂枝。为了保证文章真实，经过多方寻找，他才找到了当年在刑场上曾看到惨遭杀害女英雄的老人们，根据他们描述而书写抗战故事。为此，国家不仅建立了烈士陵园，还为两位女英雄建立了纪念碑。为了让文章生动形象，郭老夫妇跟随老年登山队两次爬上1300多米的笔架山和龙潭山，仔细观察山貌潭景，写出的文章形象逼真，犹如身临其境。郭老居住的延庆柳沟不仅民俗豆腐宴出名，它还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古村落。为了将柳沟的历史记录下来讲给后人听，他不辞辛苦走访多人，硬是把柳沟26座古寺庙遗址、建筑特点、规模以及神话传说都做了调查，并书写了关公庙、城隍庙、真武庙、地藏寺多篇文章。这些史记被分别发表在《归川》杂志和延庆报纸上，并在延庆电视台播出。为了写出好文章奉献给乡亲们，郭老白天采访，晚上就像过电影一样认真记录书写，时常入了迷，连饭都忘了吃。许多同村老人不解地问他，你这么玩命写这些干啥？郭老语重心长地说，咱们这代人岁数都大了，剩下的老人越来越少，不把这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传承告诉给后人，我的心不安呐。这就是一位年近90岁的农村老人的胸怀，他忙活充实的晚年活得竟这般精彩，让人打心眼里佩服。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